那么按照上面的顺顺协议的内容呢，根据右面的这个数据库图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构造一个顺顺协议下的事物的一 T1 和 T2 的一个调度。这里我们是假设了事物 T1 要依次返回数据项 D、B、G、E， 而事物 T2 呢要依次返回数据项 D、H， 因此它们的一个可能的调度呢，就如图11-2所示。